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日阿欧咧同大家跟进下咧喺大湾区嘅楼市先。咁啊，楼市新政策咧喺深圳啊嘅日光盘重现，乜嘢系日光盘咧？你听埋落去你就会知道啦。早前啦，咁喺龙华区咧有个新盘开卖啊，咁啊332套嘅套房咧，当日咧即刻卖晒啦，引发市场关注。咁啊，据内媒咧第一财经嘅报道啦，咁啊成功入围咧，选房购者咧有744批啊。入围人数咧，同房源嘅数量咧系2.24倍，即系证明咩超购咯咁样。咁嗱，亦都有分析指出咧，其实喺龙华区呢啲盘咧就叫做尊上学府所在地啦，亦都咧睇到咧今次咧。一出即售罄咧，就表示咧，今年咧政策啊，即系国家政策咧运用得宜啦，以至咧内房嘅情况咧都有所好转咁嘅情况出现咗嘅。咁嗱，睇睇啊，其实咧，以深圳为例咧，二手房嘅市场嘅热度咧都系持续嘅。据深圳咧贝壳研究院监测咧，截至上个礼拜日咧，10月以来咧，深圳二手房咧嘅签单量咧就较9月咧增加咗182%。你冇听错，系182%吓，系今年以来咧最高嘅水平嚟嘅，亦都系近4年嘅高位。咁所以如果心机旁边你咧谂住翻去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食买玩又有冇机会睇下内地嘅房地产咧？咁样咁睇嘅时候咧，都要留意多啲嘅细节啊。咁主持人有一个经验噶吓，咁你唔系有啲楼盘话睇又睇嘅，有啲楼盘咧，佢睇下你银行嘅存款够唔够嘅。咁你个银行存款到一定嘅数量呢，佢先会有经纪带你上去睇楼嘅。就唔系呢你去到指住嗰层楼话嗯我想睇啊咁就得嘅。即係要 check 你嘅身家究竟够唔够嘅。咁如果你嘅存款系够嘅，你先有资格上睇嗰啲嘅套间或者嗰啲嘅套房囉。好啦，咁今日同大家科普咗少少喺深圳买房嘅体验啦。往后有机会再想请呢一啲专家朋友啦，房地产嘅专家呢讲解一下呢喺湾区置业嘅一啲小贴士啦。好，听只歌转头返嚟呢，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场啦。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漫漫路陪伴着多得你。小小餐桌最瘦，淡淡地多亲厚，像月亮陪着星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攜着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舟，尽力后方拥有家，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我们一起去安湖滩，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金紫荆湖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狮子山那阙 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攰着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舟，尽力后方拥有家，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我们一起去爱，活好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金紫荆护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活好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金紫荆护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当然要请嚟啦，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当中嘅副主席啦，梁燕婷啊 ，Michelle 同我哋倾下偈啊 ，Michelle 早晨啊， 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嗱，今日咧请你上嚟咧，我哋先由你个会嗰度讲起先啦，咁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啦，咁你担纲副主席嘅岗位嘅时候，嗱，我都知道咧，暑假期间即系过咗去今个暑假咧，都有无穷无尽嘅交流团啊，无论系我哋嘅青年啦，翻到去大湾区入边交流啦，或者北上去交流啦，以至你哋都要接待好多嚟自湾区嘅青年人啦，或者有好多内地嘅青年人啦，做个互联互通嘅交流。喂，不如讲下喺个职能上系做紧啲咩？第二个问题就系、是、你哋真真实实今年暑假去咗边度考察，而同我哋可以分享下咧 ，Michelle 好嘛？吓， 嗯，系，咁我简单介绍下我哋青总啦。 好啊，倾下偈啊。 系啦，咁我哋过往都做咗好多系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里面的年轻人交流的活动，其实我们的核心初衷是希望透过交流啦，即形式很多样啦，包括实习的计划啦，包括一些创业扶持的一些计划啦，还有一些即很轻松很 chill 的，即是平时吃下饭啊，唱下 K 啊，这样的活动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多去了解，即是其他除了深圳、廣州，仲有中山、珠海等等不同的城市，因為大灣區有9+2個城市啊嘛，而 which is 都係每一個城市都有佢不同的特點同埋唔同嘅定位。我哋都係希望透過一些活動啦，令到年輕人係可以認識到不同行業裡面的一些朋友啦，甚至乎係前輩，幫助他哋在自己嘅 career path 上面係可以。即係俾少少 insight 或者係少少 support 佢哋。 係啊，咁啊多啲呢啲年輕人平台咧，好等咧香港嘅年輕人去到灣區嘅時候咧，唔使咁無助啊！即係起碼翻到去內地工作嘅時候，或者喺內地創業嘅時候，啲社保醫保點搞啊？咁樣可能你哋都有啲少少嘅資訊可以對接，可以提供，或者喺內地我想考個車牌喎，喺邊度搞㗎？即係冇 驾驶学院以外，系咪要喺车管所嗰度了解多啲资讯啊？咁样，咁我绝对相信咧，眼前 Michelle 咧已经好叻噶啦，即系随口可能你都讲到少少资讯，好等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朋友咧可以了解多啲，系咪咧 ？Michelle 类似系咁嘅职能，系咪咧？ 系啦，系啦，即系其实我哋。即系从无论系正经啲啦，我哋即系工作 上，即系工作上嘅嘢啦，以至系生活上嘅。 生活上其实我哋都系有好多朋友系可以大家互相 support 嘅。 系、 即系好似头先你所讲到，诶、即系我想喺香港买部车、哦，咁、然之后我要攞国内嘅车牌、哦， 系 咁我点样样可以？即係快速咁樣去做到呢一件事情咧，咁其實因為我哋身邊好多朋友都係行過彎路，或者係行過一條啱嘅一個 right path 啦，咁其實就大家互相幫忙，大家信息互通，其實就會即係幫到你好快去完成到呢 叫做建立到個聯網啦。又係再坦白啲咁樣講，好啊 Michelle 嗱，講再著實啲啊嚇。頭先第二個問題就係話，今年暑假有冇去灣區咩城市去交流，或者啊有冇接待過一啲灣區嘅年輕人做一啲交流嘅項目咧？ 其实我哋就每一年都搞好多好多即系青年交流嘅活动啦。咁我举即系几个我自己印象比较 深刻啲，因为真系太多啦，多如繁花系咪？你想讲举两三个例子得噶啦，请讲。 系举其中一个系珠海嘅交流活动啦。咁、之前系有一班珠海嘅青年企业家嚟到即系、就是、香港做交流，去考察一下香港有啲咩发展嘅机会啦。咁我哋喺上个月嘅时候，上个月中啦，我哋都有去珠海做回访嘅。咁、我哋亦都系认识咗珠海嘅一班青年企业家，咁亦都有一个面对面嘅座谈。咁我觉得系即系呢一个形式系好俾到年青人好大嘅一个 inspiration。 一定啊！你谂下内地嘅譬如全国最强嘅企业50强咁先算。咁佢哋除咗口号式会讲一啲我哋要点样点样做之外，其实真系营运一间咁庞大嘅企业，究竟？入面嘅理念系点咧？真正去 execute 又系点咧？咁我深信喺个座谈会以至个 Q&A 嗰度咧，年轻人们都会获益良多咯。特别系你头先讲珠海咧，我又讲另一个海，讲前海啊。你谂下前海咁多嘅 FinTech 机构，第二就系你咁多大科技系咪先？嗱，有啲科技我知道 Michelle 都工作过啦，即系前海落户嘅大科技啊，企鹅仔嗰间。不过即系费事讲咁多啦。咁我都知道啊，其实所以请 Michelle 嚟咧，就可以多维度咁样支援到呢年轻人。除咗用个会嘅角色，以至你身份嘅角色啊，都可以喺呢啲维度嗰度多讲少少。其实啲年轻人去完呢啲分享会或者去完呢座谈会，佢会点样俾啲 feedback 你噶？ 其实我觉得而家年青人有阵时都迷茫嘅，即系我哋知道其实机会好多，但系亦都系机会好多，有阵时我哋好难揾到自己要专注发力嘅嗰个点啦。 系， 咁就会导致有阵时我觉得我自己好积极、好上进，咁有好多机会摆喺我眼前，但系好似点解好似呢样又可以，嗰样又可以，嗰样又做下，嗰样又做下，就导致自己。即係 lost 咗個 focus， 咁所以反而係我覺得呢一啲交流活動，俾一啲即係有經驗嘅啲前輩啦，同大家去傾，反而可以更加好去釐清大家嘅思路咯。包括你頭先所講嘅前海啦，有一啲大型嘅一啲科技嘅企業啦，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喺2021年啦，亦都有個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嘅，係啦，咁其實都係港府同即係廣東省嘅政府嗰邊去溝通，希望更加多香港年青人去到灣區，尤其是科創嘅公司可以工作。which 所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機會，因為其實喺香港要揾到一間即係有幾萬人甚至乎過100,000人嘅公司 ，which 係都。比較難找到啦，但其實喺深圳、喺南山、前海呢啲地方係隨處可見。 特別依家內地企業又好聚焦出海咧，即係嗱，大家唔好淨係諗香港嘅青年人朋友啊，我翻到去灣區嗰度工作，咁啊應該喺灣區度落地生根。係呢個係第一個方法。第二個方法係你有機會透過頭先講嘅一啲大嘅科技企業，或者有上市嘅有唔上市嘅，佢哋科技企業其實佢哋都要出海。可能佢会喺东南亚会有分布，或者佢喺欧洲会有分布。咁呢啲都系未来我睇到即系有 potential 啦，有潜力。第二嗰样嘢就系、香港年轻人真系有自己一片天，只要肯努力嘅话。 系啊，我都好认同你所讲，因为其实香港嘅即系呢一啲企业咧，佢请香港嘅朋友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带啲。 即國際化的一些視野去啦，同埋香港人即係英文啊、三文兩語啊、語言文化上面都會比較 international 啲。咁當呢啲公司要做出海嘅業務嘅時候，咁其實我覺得香港人係好多機會嘅，即係我有啲朋友都喺裏邊做BD 啦。咁其實佢嘅一個工作環境係，佢有國內我哋叫程序員啊、碼農啊，佢要溝通個 product 要點設計。咁然之後佢去 sales 嗰一邊，佢又係用英文去同東南亞嘅一啲公司去做合作喎。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可以全方位咁樣去锻炼大家嘅呢个能力 沒錯。冇错冇错。嗱，暂时咧同 Michelle 咧倾住咁多先啊，转个头咧新闻过后啊，再同咧 Michelle 倾多少少啦啊，讲下你少少嘅 background 啦，以至咧嚟紧你个会啦，有啲咩新嘅 project 喺2025年啊，或者咧我哋嘅2024年第四季即将会有啲大 project 发生咧，咁啊，不如转个头再同你倾倾呢啲嘅议题好嘛 ？Thank you。 好啊，好啊 ，Thank you。 怎会在别人排队？谁貌似你想我追追？通通仿佛非人类。去去，我跟你像未曾过去，连忙再说一句半句，跟手机一起沉睡。是谁让电话打通漫长沉默带泪，就算是废话也是伴侣。 I know it's crazy to be calling but I don't want to wait at all、s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成立第三间医学院是一定要做，强调重视市民健康，要采取多元手段提升目前每一千个人口只有 2.1 个医生的比例。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相对一般先进城市 2.5 个医生的比例，本港的医生比例较低。目前两间医学院已经增加学生名额，但是培训医生是长远的事，要采取多元手段，除了增加学生名额，同时引入合资格的海外医生，并新增第三间医学院。他说第三间医学院会错位发展，利用优势，举例邀请海外在某个领域有优越经验的专家来香港。另外，李家超又話：過往香港冇發展低空經濟，冇建立相關法例，需要修改。香港高樓大廈林立，但係問題係太密集，發展低空經濟要因地制宜。佢又話：除咗飛行器，內地喺低空嘅物流同埋交通有優勢，希望香港能夠利用好優勢，同深圳互聯互通，發展物流同埋旅遊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好多人到外国留学，本港高等教育产业质素可能同有关地方差不多，但是对方推广同营造力量更好，本港有五间世界百强大学，认为可以打造留学香港品牌。李家超说，香港欢迎全世界的学生来香港，但是很多地方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对香港有认识基础，认为本港有吸引力，首阶段给有关国家的学生来香港是事半功倍。对于本港的高生活成本，香港虽然面积不及其他大城市，但是还有很多其他吸引之处，包括自由、方便、多元文化等。至于会不会增加一带一路学生奖学金，他说政府责任是做好资源配置，强调会量力而为。对于近期建筑行业面对欠薪问题，会不会影响楼宇落成量，李家超说政府公务工程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又说当局重视保障劳工权益，会同业界沟通，包括提早付款等措施，而暂时亦都会继续建造业输入劳工计划。 北韓公布照片和證據細節，說物證和偵察證明日前無人機滲透入平壤事件是由南韓軍方主導，警告南韓如果再被發現以軍事手段侵犯北韓領土、領空和領海，將會被認為對北韓主權的嚴重軍事挑釁，宣戰朝方將會及時予以報復攻擊。北韓國防省發言人說，今個月13號在平壤市西浦地區發現墜落的無人機殘骸，經專業人員以技術鑑定和分析判斷，是南韓軍方的遠程偵察用小型無人機，從外形推定飛行時間、機體下部原封不動地附住傳單、散布筒等方面來看，判斷很可能是南韓對平壤市中心投放傳單的無人機，批評是對北韓的敵對侵犯主權挑釁行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今晚东风增强，有一两阵雨，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周中期早晚稍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啲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有意外噶，影响到你而家一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快线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兆康港铁站对开嘅意外啦，都系未清理好噶，一带仍然挤塞，车龙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咁就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兆康港铁站对开有意外未清理好，而家车龙咧排到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咁但系较早前啦，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管道快线咧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咁另外啦，而家下层通道仍然系开放噶。咁就系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桥面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咁但系咧，现时青屿干线下层通道仍然都系暂时开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咁但系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亦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路计划而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同埋更大容量嘅雪柜同埋洗衣机，想预约免费上门维修，可以致电回收热线26768888。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一北一南， 南来北往， 金港 京港， 话你知， 话你知。大家好，我是 Alex 李志刚啊。在京港话你知呢一个节目入边咧，我会为你带嚟两地最好玩的资讯。 呢間餐廳咧擁有自己嘅一架漁船啊，咁即係本地嘅一啲海魚咧都可以喺呢一度食到啊！ 北京廣播電視台、香港電台聯合製作，逢星期日上晝11點至12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京港話你知》。 运输署主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巴士巡游暨展览开幕礼将于10月19日星期六早上10:30在维园举行。 展览以巴士往昔11回忆为题，会展出标志着香港发展的退役巴士、现役新能源巴士，以及不同与巴士服务相关的物品，等大家重拾回忆的同时都可以展望将来。 开幕礼会于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五台之友现场直播，花絮片段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平台重温。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和下一季都没有差饷宽减， 通知书依列明要缴交的总金额，记得在10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澳今日啊，继续请咧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嘅副主席啊梁燕婷 Michelle 同我哋倾偈。Michelle 早晨， 早晨。 喂，头先咧诶，咪后同你倾咗好多好多偈啊！咁知道咧你喺啊北京大学读书过咁样，即系毕咗业咁样啦。咁我想了解咧，即系依家因为咧，即系阿澳咧都对住眼前嘅 Michelle 都系叔叔辈嚟噶。咁我哋成长年代啊，去清华、北京或者上去交通或者复旦啊，呢啲我哋香港人好认识嘅殿堂级嘅内地院校嗰度、大学嗰度读书啦，咁啊好刻苦嘅、那个感觉，成日都啊好刻苦嘅。成长嘅过程之中，譬如你睇下周冬雨啲电影咁，你觉得啊系咪都辛苦噶？即系个居住环境系点噶？喂，不如你又 update 下我哋，譬如依家你哋喺北京读书、喺北京学习嘅时候，那个感觉或者个体验系点，好嘛？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去到北京读书系好好玩嘅。即係大家可能會對我覺得清華北大大家係咪都係學霸，只係食混喺學校讀書？其實唔係嘅，因為其實清華北大裡面校內係有好多好豐富嘅活動。咁即係譬如話校園咩十佳歌手嘅比賽啦，咁然之後港澳台裏面我哋亦都會有 OCam 嘅，即係我哋知道香港即係新開學啦，我哋會有一個迎新營啦。咁其實我哋就將呢一啲香港嘅傳統其實都 帶咗翻去內地， 帶咗翻去俾北京嘅港澳台嘅同學。咁所以其實就透過兩三日嘅 OCam 咧，大家係清華北大再其他唔同嘅大學嘅一啲香港朋友，大家都好快都熟絡咗啦。係係係，我哋話一唔係就一齊捱過苦，一唔係就一齊通宵過，咁就會感情好。咁我哋就一齊通宵 玩。哦，咁你兩樣都有做過啦，係同埋一齊捱過苦，就係大考嘅時候都不免喺圖書館係咁努力温書嘅呢個。係 啦，我哋就一齊通宵温書，咁所以就大家感情就好好。 哦，咁啊，內地嗰個學習文化同香港好唔同啊！即係小弟讀嗰間學校就即係可能讀完之後咧，就即係兩杯到肚，跟住就落去早飲下早茶嘅，喺西營盤嗰度咁樣。咁但係喂我知道內地咧讀書咧就好興夜晚黑咧就可能咧飲下啤酒啊，食下烤肉咁啊，青年人咧就談談夢想咁樣，係咪都係有呢個文化都流行住嘅咧？呢一個 係啊，我哋通常係夜晚咧，我哋九點幾十點，我哋要上晚自習啦， 係 啦。 係咩嚟㗎？呢個係我哋唔懂，你講多少少。 晚自習就係有陣時譬如話要考試之前，咁我哋會有啲時間大家去即係做功課、温下書。跟住自己去自修室约埋几个同学一起去做一啲 project 咁样，咁有阵时夜晚都会上下堂嘅。咁完咗之后九点零十点，我哋就会一起出校园，跟住去揾即系清吧啊，跟住倾下偈啊，饮杯嘢啊，咁样样 讲下啲学习嘢啊，跟住挨下苦啊嗰啲嘢，跟住话好都几开心喎、啊。其实呢种生活，你几耐啊？嗰阵时喺北京读书两年三年？ 我个 master 系读两年， 系啦，两年到啦，系啦。咁啊，几好嘅一个体验啦！将呢啲学习经验，我都估计你翻到嚟香港都有喺交流嘅时候都有 share 俾一啲香港嘅年轻人啦 ，update 翻佢哋内地嘅情况，一系点，其实都可以一个好好 好完整嘅一個學習嘅文化出現咗，以至個地方啊，所有嘢都係靠譜啊，甚至乎係好優質嘅咁樣。好啦，咁啊 ，Michelle 轉個角度，我就想問一下嚟緊啦，咁你哋都會好致力去促進啦，即係香港嘅年輕人啦，同埋粵港澳大灣區嘅一啲年輕人嘅交流啦。嚟緊啦，嗱，嚟到第四季咧，有啲咩新嘅活動，以至下年啊啊，2025年啊，重中之重啊，有咩嘢發生咧？因為嗱，今年咧就適逢國家75周年啦。國慶啦咁樣，與此同時就係有啲乜嘢活動係你哋今年定義要去搞嘅啦 ，Michelle。嗯， 其實我哋過往我哋個會成立咗咁耐以嚟啦，其實過往大大小小嘅活動都有舉辦好多嘅。咁、就好似今年啦，我哋都新成立咗個國際灣區高校聯盟嘅，咁係聯動咗除咗粵港澳大灣區之外，仲有東京灣區啊，仲有 美國 其他 灣區 嘅一啲大學，咁、大概有50-60间啦。係啦，咁其實係希望透過呢一個平台，可以幫助一啲大學生去創業，即係佢哋可能有啲 R&D 嘅 project， 咁佢哋需要一啲 angel fund 嘅 support， 或者需要一啲係投資人嘅一啲support。咁其實我哋係 set up 咗呢個平台。 哇！呢個好犀利喎，可唔可以講多次個計劃名啊？呢個係 叫做國際灣區高校聯盟。 嗯， 係啦，咁我諗即係下一年嘅一個重點嘅一個發展方向啦，咁應該都係基於即係今年嘅呢一個基礎去做多一啲 expand。 系哇，好犀利喎！呢、這个都系当然啦，即系学习对于主持人嚟讲系远咗少少啦。我都系持续学习嘅，每日都系求进步嘅。但系我好乐见就系、原来我哋嘅用粤港澳大湾区做基础，我哋可以联合到国际嘅湾区，譬如东京嘅湾区，以至即系我比较熟悉啲啊，我中意睇 NBA 啊嘛，系咪先？咁譬如对比，即系嗰个我哋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嘅时候，我哋都谂住好似美国嘅湾区个 GDP 可以超越佢哋，或者同佢哋创造到嗰个互联互通嘅价值咁样，即系呢个系我哋学习或想超越嘅对象嚟噶嘛。咁所以喺个过程之中，如果我哋有其他用 education 嘅方法去联动咗嗰几样嘢，可能个出嚟嗰个再協同效應會再多啲咯，係咪咁樣睇啊 ，Michelle？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我哋而家都 plan 緊出年啦，會有一啲國際化嘅一啲交流活動，即係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到，會去同國際灣區做交流啦，係啦，跟住日本嗰邊去做交流啦。咁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可以，即係唔單止係香港年輕人同埋內地年輕人佢哋互相了解，更加都係俾一啲外國嘅年輕人都可以了解到香港，了解到灣區嘅一啲發展機會。 痛哭的你，痛哭的你，拥抱着痛苦的我，痛苦的我，悲伤的你，悲伤的你，感染着创伤的我，创伤的我，像突然没收，突然没有，浸没了感受，自灯光一息关上了门口，听说过神爱很多人，很好。悄悄问我一生人，怎可能早注定余生？双眼内没有神，凝望着你的泪印。小的我，小的我， 说过神爱很多人，很可能数我亦有份。你说你大概这世人荒谬神，一切是替身。我会信任你一生人中可能死里面逃生，相信活着忍耐挨过漫次的泪流，相信活着忍耐挨过漫次的泪流。 湾区生活一小时， 我问下 Michelle 先，你都公务繁忙噶嘛？咁你留喺香港嘅时间同喺湾区嘅时间系咪克服克服嘅？即系可能有三日咧就已经港车北上咧喺珠海嗰边啊做嘢，跟住咧可能 weekend 先翻嚟香港，跟住咧可能礼拜一咧又要去深圳啦，或者咧要坐高铁上去广州啦，系啊，南站东站系咁走啦。你系点样过住日常嘅？你嘅生活日常系点 ，Michelle？ 其实而家就 同我讲嘅都差唔多啦，系咪？ 差唔多啦，差唔多。我应该两三日香港，跟住两三日深圳，跟住有啲时间系中山，有啲时间又系广州或者佛山。 依家深中通道通咗，又相对便捷啲咯，即系个时间个节省方面。如果唔系旧时去中山就都真系搭船，真系要。如果唔系你车路有阵时都几噩梦喎，系咪啊？即系大家讨论下。 通常去广州 啊。系啊，同埋你车路有阵时虎门大桥嗰个位一塞咧，好似唔系好搞得掂咁样。 系，所以我觉得互联互通嘅前提就系交通网络要联通好。 冇错冇错。 系交通方面咗，其实就大家都好愿意。去做交流， 咁啊，同 Michelle 倾咧就有无穷无尽嘅议题嘅，咁样往后啦，可能过多几个月啦，我再请你嚟上嚟节目嗰度再做嘉宾啦，同我哋一齐 update 下啲粤港澳大湾区嘅人和事，好嘛？好，唔该晒副主席 ，thank you， 拜拜。 这 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旧爱。不理污染多，觉得早已将恋爱购物尽掉进海。如果有好这中秋，他若前来别预定十人的餐台，还情愿孤单过节，前度有很多过节无法放得开。人潮内我若要被你绕道转弯，总能殊途，唯一怕电脑留过很多轨迹，凄清的心宵总是看到。游玩时小心碰着你，寻梦时小心碰着你，敏感一看见你就缺少氧气，喉咙手扎像哮喘再起，还未能日记。 向你说起。如何能医好我自己，游玩时小心碰着你，沉闷时小心碰着你，运气差一碰见你就不够氧气，喉咙仿似被箭矢封死，期望明年可再遇你。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节目嘅最后讲埋呢一个啦，咁啊有一个活动咧叫湾区梦成真啊，早前咧就有一个启动礼啦，系乜嘢嚟嘅咧？就系由咧我哋香港啊教育局啦，同埋咧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合办嘅，咁今次嘅活动咧亦都系庆祝啊薪火相传啊国民教育活动系列平台咧成立咗15周年嘅活动嚟嘅，咁可能即刻你会问啦，喂呢、這个活动俾边个玩噶？梗系俾学生哥玩嘅。因为是教育局同埋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啊，两局合办噶嘛。嗱，今次嘅比赛咧，就让到咧中学生咧以大湾区城市为目的地啦，设计咧内地嘅交流行程嘅，咁啊，从而咧鼓励大家透过咧搜集资料啦，加深咧对湾区咁多个兄弟城市嘅互联互通，同埋发掘历史文化，同埋创新科技，仲有咧发展机遇等等嘅全方位去认识嘅，咁啊以拓展视野啦，同埋培养咧家国情。怀咁话，参赛嘅中学生咧，需以学校对制嘅方式咧，撰写计划书啦，以寻根之旅或者饮水思源或者创新或者咧航天科技啊，以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啊，设计1至3日嘅大湾区城市学生交流行程嘅。大会咧将会以冠军队伍嘅行程咧作为蓝本啊，举办获奖权添，将会全额资助咧各队伍嘅师生咧就参与呢个行程嘅。咁啊，比赛截止日期咧10月20号啦。嗱，讲多次啊，活动叫做湾区梦成真啊。咁啊，就系由教育局啦，同埋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如果大湾区发展办公室合办嘅，咁所以如果你系学校嘅教职员咧，你听到呢个资讯咧，想了解多啲咧，可以上翻相关网站咧，你就会了解更。多啦，好啦，节目嚟到尾声啦，又系时候咧听首歌完结今日嘅节目，以至咧祝福大家有个美好嘅星期六早上啦，下个礼拜再倾过，拜拜。 最近过得不错。星座厨艺进步不少，运动也多，去福冈一人游，独自背一对好汉，却只买一只回港。 I'm good, I'm fine, 都是真心话，洁净了家，放下了牵挂，只等每一刻需坚强，记不起怎脆弱，但缘分像不能多，怎么你路过，那次小孩童迷途，等待援助，从来心知后果，不想扯进漩涡，目光都想说谎，不忿被你看破，原来是我长期隐藏。 从小到大渴望，其实知我最不可爱，未开始先对抗，越是害怕越想活在每个怀念的盛况，但软弱的心仍等你释放，麻木到不想去拥有，偏想你看不到我的所有。扮装半夜是现象，不懂那一刻该坚强，那一刻可脆弱，但难道未够完美，不可以被爱，每次单人床回来，长年极无奈，从来想改未改。